不能忘怀的属于自己的，只有自己经历过知道的一些小心情小情绪哈。 凡是经历过考试的人呢，应该都有过一些或者是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或者是觉得分分钟想要暴走的， 对对对， 那样的瞬间。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考试中那些难忘的瞬间。 公众号是 YGTP 九八六。 之所以今天聊和考试相关的话题，其实也是因为进入到本周之后呢，也是进入到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高考这样的一个考试周。 是的。 那么今年的2017年考试高考呢，时间定在了6月7、8、9号。据预测呢，高考这几天的天气也是以晴好为主，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温度也还比较适宜。那么我们在这里给您预告一下考试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嗯， 首先呢是6月7号的北京天气是白天是大部分地区是晴好的天气，气温呢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6月8号这一天也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也是在33摄氏度上下。那么6月9号这一天仍然是晴好的天气，温度呢在21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那也就是说9号的时候温度会有一些上升。在这里提醒各位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那么高考期间呢，如果遇到了这个比如说像暴雨这样的天气呢，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对赶考的考生会造成交通方面的不便利，同时呢也可能会增加考生的心理负担。那么气象专家建议考生尽量的提前出门，赶考途中远离一些比较危险的这样的路段。 是的。 嗯，那么气温比较高的时候，考生可能会感觉到闷热，也提醒相关的部门注意做好考场的通风工作，考生也要注意穿透气性好的衣服，放松心情，以平常心来对待考试。 嗯，目前来看天气情况还是不错的哈。继续来看这份高考的宝典，请收好。那高中3年啊，我们跟时间赛跑呢，细细的笔尖呢是承载着沉甸甸的梦想。那2017的高考进入倒计时，我们可以收好这份高考宝典啊。第一就是提前踩点，那熟悉好考场的线路。第二就是要定闹钟提醒家长，还有家长的提醒，双保险啊，不要睡过头。 嗯。 第三呢，就是出门检查是否带齐了证件和文具。第四就是要早出门，那交通堵塞找警察。 哎， 嘿，我们可以记住这个高考保险。其实我相信老师还有学姐， 前人 对 都会把自己的经验， 师哥师姐都会告诉过大家， 传授给这个即将面临考试的考生。 对 啊，我们也继续来说一些真的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呀，希望呢能够为各位考生在考场上助上一臂之力。说到高考呢，可能有一些很容易犯的但其实是很低级的错误，也许就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你会遇到。在这提醒各位考生千万要注意，也许能够这个为自己多拿一些分数。首先来说说不同学科吧。 好， 比如说像考语文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默写的时候可能最怕的是错别字儿。那么语文考试当中，名句默写还有包括字音词句还有病句这些题目呢，都属于比较基础的题目，错别字呢也是丢分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像文言文的翻译呢，要在通读的基础之上再去断句和翻译，某些没有掌握的词语可以在理解总体意思的基础上猜出它的意思，要特别注意词性活用的情况，这一定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已经反复提醒过了。 对，希望快要高考的朋友不要换台。我们再来说说数学。数学这个卷面不结也是会扣分的。就是书写的时候要整齐一些啊。来看看英语，就是填空的时候注意大小写，英语填空啊还有写作题中，少数的考生可能会不区分大小写的错误，这种情况也是要扣分的啊。 是。 再 来说一下比如说像物理吧。那物理呢，您要注意就是单位符号比较容易写错，所以呢在答题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像物理单位符号这些，因为你如果出错的话呢，即便是结果正确也会被扣分，大家千万要仔细考试。再来说一下化学， 化学，像这个碳元素啊、氧元素啊这些的个数，千万不要算，千万不要数错了。这个呢，也是一个容易失分的地方。生物方面呢，答题要注意答得完整。生物科的考试呢，这个考生要注意解答的过程当中语言文字的逻辑性，答题要注意完整。 再来看一下政治、历史和地理啊。政治呢是时间的分配很重要，这个肯定一直在说。我记得我当年考试的时候就在说这个时间分配的问题。 是。 还有就是历史题呢，就不要落下大题。再有地理呢，就是答题的时候要避免口语化。这个地理其实是文科中的理科，这个我体会的特别深。 我们 因为就是我感觉我因为我理科就不开窍，然后文科中这个地理我就不开窍。 哎，就反正是很受影响哈。 嗯， 我是那年很幸运，就是我们是没有考，就是不是那个文综的最后一届。 哦， 我们之后就开始有这个文综的考试了，所以呢地理就侥幸的没有和他产生什么碰撞。 多么的可怕，你看这里就提到了它是有一套专业的这个语言体系的。 是， 就比如说海拔高、 嗯、 什么夏季凉快 凉爽 凉爽，这个气温日差较大什么什么的。 嗯， 真的我现在都傻傻分不清楚。 所以呢这考生回答的时候千万避免口语化呀，不要把这个刚才淼淼说到的这样比较专业化的术语呢您回答的时候回答成有点凉快， 对对对， 舒服，有点冷， 就像我刚才那样。 对，太过感性了，但是可能会被扣分的， 不能口语化啊。 是。 嗯， 我们再来说一下高考失分的十大低级错误。第一点就是用笔不规范，这个考生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用0.5毫米的黑色签字笔和2B 铅笔来答题，否则呢阅卷机器不识别。填涂这个答题卡的时候呢，也要避免深浅不一，导致这个机器的纰漏现象的发生。哎呀，说的我都觉得紧张了，感觉答题的时候还真的要认真仔细啊。 我相信还是有快要高考的学生在听的。 或者是家长这个听完之后呢也要 告诉他们、啊、 对对对，也要提醒一下家里的孩子。 嗯，我觉得这些老师一定会反复的强调。 是， 比如说你在草稿纸上打完草稿一定不要忘腾到卷子上、 嗯、 然后就是区域外一定不要答题，要看好那个答题的区域。 嗯， 再有就是修改答案的时候一定要擦干净，就尽量的让这个卷面要整洁一点。 对。 嗯， 那么答题的步骤如果不完整的话呢，这个数字符号的书写一定要注意规范。还有就是呢这个语文的作文书写不规范，这个也可能会扣分的，所以呢这个书写的工整还有规范也是很重要。再有就是审题呢一定要注意仔细，千万不要答非所问。那么您孩子在复查的时候呢也要对题改错。 对对对 啊、就是说因为考生容易紧张嘛，那看错了、 嗯、 要求或者是拿不定主意，千万不要因为这些情况而改错了。 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几个这个考试的小窍门。 是， 首先可以通览试卷重审题，那考生在稳定情绪并且得到试卷之后，检查试卷的同时呢应该迅速的去浏览整份的试卷，做到心中有数啊。 嗯， 也可以合理的分配一下时间，比如像这些综合题啊作文题等等，可以先构思一下再动笔。 哎，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定要看清楚答题的区域，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浪费时间。 嗯， 同时也不会那么紧张。 是的是的、嗯、那么拿起卷子应该做什么呢？在还没有允许答卷之前，拿到卷子之后呢，首先一定要写好自己的姓名等相关的信息，千万不要有遗漏。那么还有就是开考之后按照试题的顺序来作答，比如说选择、填空、简答、综合应用，大概是这样一个题目的顺序。先把有把握的得分题先做到。那么遇到了难题的时候也不要过多的浪费时间，不要纠缠，先绕过去，之后再回去把这个题再思考一下，看看能不能作答。总之呢这也是一个答题比较重要的技巧。再说一下就是呢这个卷面的整洁，字迹的清晰也是很容易也是很容易让你加分的。 是。 嗯， 还有我们当时好像说这个笔的颜色也挺重要的。 哎， 就最好是当时是这样啊、 嗯、 墨蓝。 Oh, 就是老师一直在看黑色， 嗯， 一直黑色，一直当他看到墨蓝的时候心里涌起一股清新的感觉。 小技巧，这是一个小技巧， 所以他马上可能觉得心情愉悦了一些。但是不知道现在允不允许啊。来看看作文吧。就是我觉得刚刚这个笔的颜色我觉得跟作文就是息息相关的。 是 是吧、 嗯、 我们只要别跑题， 书写工整，不要卷面太乱的话，我觉得一般老师都会酌情的就少扣分，或者是能给多少就尽量的给高分。 哎，没错， 毕竟每个考生都不容易嘛。 对，老师也会将心比心的。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就是培训机构的老师也说过，他们可能都参加过高考阅卷，然后回来都说呢，其实考生呢真的不用太过紧张，因为呢你只要认真的去写，然后呢注意尽量不要跑题，那其实这个阅卷老师呢是愿意尽可能的给你多加分数的。 是是是。所以我们就好好准备，也不要太过的紧张。 是的是的， 有一个好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哎，我们也希望呢这个各位考生带着良好的心态进入考场，然后最后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实力。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李健的歌《风吹麦浪》。是一首李健的《风吹麦浪》，我每次听这首歌就觉得心情特别好，可能 就感觉心情就好像是就是随着那个麦浪的起伏，然后心情也是一种非常愉悦的状态。 是这样吗？ 真的是感觉眼前的风景好像就能体会到他当时那种轻松的感觉。 嗯， 这首歌我记得当时我看了一段采访， 哎， 是李健在清华的时候第一年，他是坐在他们寝室旁边那个楼道里写的。 哦， 所以他眼前看到的其实是他们学校一片青草。 哎，说明他就是心里边还是有另外一个世界。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大家都听听这种歌一定能够考好，他是清华毕业的，同学们， 哎，这个沾一沾学霸的这种好运气，哎， 啊， 不单是好运气还有真实力啊。 是啊。 嗯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考试当中那些难忘的瞬间。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一定都经历过考试，各种各样的考试。那考试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让你忘不掉的事情。我们来看看，我们希望就是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叫朵朵的朋友说呢，在考场上越紧张，想起来的歌词就越多。幸好你没有唱出来，那样会影响别人的。 其实真的是想想以前小考中打趣的事儿啊。嗯，再来看看，模糊的记得这些题目老师好像讲过，但清楚的记得自己是没有听的。 有什么用啊？ 哎，这个我确实也有。 嗯， 就是， 其实我们都有。 对，我一看那个题啊，这个题确实是讲过，但是当时没有听，或者当时没有认真听。 但你说为什么当时我们对这个题目会记得那么深刻呢？哎，所以呢还是没有什么用处。 心里太自信了，一听这题目，嗯，这个题目不会考的。 或者是觉得这样的题目我肯定做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最后真的就不会做。来看这个英语完形填空的文章和题目刚好没有印在同一页上，这个会影响发挥的。 会的，好麻烦。 嗯，是啊， 真的好麻烦， 就感觉老要翻着卷子，然后前后反复的对照。其实我觉得出题老师在这个题目就是卷面布局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一点哈。 我觉得应该是排版老师吧，排版印刷的那些人。 哦， 是不是出题的老师应该只会出题？ 我们当年的时候，那时候都是老师自己出啊。我小学的时候还真的有个老师自己刻卷子的时候， 然后又自己印出来。 不过那时候没有英语啊。现在想一想，对，我相信应该是进步很多了。 我确实是记得，因为我对英语单词的记忆是非常非常非常脆弱的。我在翻的一瞬间可能就 忘了。 所以我 多耽误时间呀，本来可以好好的答完一张卷子。 就本来就还能想起来这是什么意思，还想起一点什么做题方法。 嗯， 就在翻的过程中的脆弱的记忆就消失了。 思路完全被打乱了。嗯，可以理解。来看这朋友说，他说呢，也是信心满满的写下了一个解字，就没有然后了。以前好像说到过这样的情况，真的挺多见。 答这个字， 一般都是在回答数学这个考试的时候。 是，还有朋友说到这个语文考试还剩半小时，作文还没开始写， 而且到半个小时，就是还剩考试还剩半个小时的话，如果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试，一般都会广播提醒的。就是还有半个小时，或者监考老师也会提醒啊，大家注意了啊，注意这个答题时间了，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交卷了。 所以我说这个时间一定要分配好，因为我现在清楚的记得，不管什么考试，还剩半小时的时候，就至少是个期末考吧，还剩半小时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出现很多声音了，就是在检查翻卷子， 对对对， 最后检查的那个声音，什么卷子的声音啊，还有收拾东西的声音，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写作文， 有点慌乱了。 我会晕倒的。我会紧张的晕过去 的。是 的 是的，无形当中真的会有一种压力。 嗯， 哎呀，所以也可能那个翻卷的那个同学，其实他只是想看看后面的作文题目。所以你不要紧张。 哎呀，安慰一下自己啊。 对对对。 嗯嗯，来看语文考试的古诗词填空，这个整首诗都背下来了，就空的那句给忘了。哎，我真的是高考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也是那种古诗词填空，就我真的想不起来。 嗯， 但是我走出学校门口那一瞬间，看见我爸妈在等我的时候，瞬间想起来了。 就是说其实真的是背过，真的是有印象，但是只是在考场上就想不起来了， 然后我就好想往回走啊。你们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想起来了。 哎，小小的遗憾啊，所以这样的瞬间也确实很难忘。来看这朋友说的，他说用了半个小时算出来的答案竟然都不在四个选项里，这是何等的让我痛苦。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尴尬。 嗯，就你真的是很认真的觉得自己每一个步骤都对，然后还能够想到一些公式，然后去把它推算出来，应该是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 最后结果不对。 你知道我经常在考完英语之后，我就想，我这个正确率还不如当时就蒙一下，我何苦翻来翻去？ 嗯，有的时候蒙的概率，可能还真的比自己答题的概率要高。 你不会的，你不会，我是这样的。 嗯， 来看这位朋友说，自己认真做的选择题。对答案发现还不如全选 C 对的多，这 不就 和 你一样吗？ 对真实的体验，还不如就全蒙呢。 以前考数学的时候常常这样想，但真的也不敢，就怕冒那个风险，所以还是要自己演算一下。 对，觉得自己还是能答对几道的。 对对对，但是算完之后发现真的还不如去蒙一下。来看这位叫陈医生的朋友说了，哎，愿所有的考生考完试，在合上笔盖的那一刻，都有一种将士将刀。这个插回剑鞘一般的骄傲， 这应该是学霸 啊，就是他也是对考生们的一种祝愿嘛。 嗯，你有没有觉得学霸就是每次考完试之后都有一种，就是壮士真的是就是打 宝剑回鞘的感觉， 对 啊， 就是打了一场胜仗之后开始分析一下，我哪道题可能现在有点犹豫。就是哪一道 某一道题、啊、 某一道我现在不太 确定一点， 然后其他的感觉都特别的就是 嗖嗖 的胸有成竹，一定是这样，只有那一道或者只有那半道，或者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还会怎么怎么样再算一遍。 所以上学的时候我和学霸的差距是有多大呀？ 其实我就是也是听说的，因为我们不在一个考场。 哎呀，所以眼不见为净嘛，对不对？见了多烦呢，考都考完了。继续来看这位叫顾黎黎的同学说了，才开场我就睡着了，我真的感觉自己才睡了也就是五分钟的时间，可是醒来的时候差五分钟交卷。 这考试睡着我还真的觉得这心多大的朋友才能够做到， 从来不敢这样体验，就怕自己睡着了或者晕倒了。 真的，我真的就是经常感觉紧张的要窒息了，不可能睡得着啊！ 就备点风油精什么的，还要提神醒脑，千万别睡着啊！ 感觉好像能考一百多分的样子，备点分，不要浪费那个风油精了。来看瘦到82斤的小仙女说：“爸妈说只要你考得上，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会供你读完大学。” 嗯， 就害怕让他们失望，但是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啊。 但至少还是有一片孝心的，就明白父母的苦心。其实我们那会儿好像也是懂的。就是父母的那种付出啊，然后呢他们其实又很担心你的这个学业，但是呢又怕给你压力，尤其在考前尽量就是不再给你增加什么压力了，总是说的那些话的内容都是尽量开导你的， 对， 所以你反而会觉得心理上更觉得对不住父母啊，为什么之前不好好学习呢？ 我怎么从来没有经历过你说的这个为我着想的阶段？ 因为我是心中的摩羯座，有什么用？当初不好好学习。 来看腾叔说，当年高考理综生物选择题做完，感觉满分出来，结果六道错了四道。 所以你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心是从哪儿来的？ 我觉得可能是风油精那个品牌不太对 啊啊、哦， 这个。 不要再给当年找理由了，错了就是错了。 斯嘉丽肉说真的，我高考英语28分，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考的，明明很认真的在做，后来有人和我说就是在答题卡上踩一脚都会30多分，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样告诉你的这个朋友啊，哎，真的挺不厚道的，怎么可能呢？我们刚才说到卷面要整洁嘛，如果你再踩上一脚的话，28分都不能够了。 你这是真朋友啊！ 对对对， 真刺激。 天真烂漫说了，他说呢，连着碰到几道不会的难题，我就急了，想逃离考试。初中的时候还真的有那么一次啊，就是考试途中被难题难的，心里就是很着急，然后编了个理由请假走了。 我考不下去了，不想再给你这样的机会用来考我。 哎， 挺 潇洒的。 是盲僧女友说，考试就抖腿，不抖腿就感觉写不出来，遇到难题抖得更厉害，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 嗯，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多半是心理因素在作祟哈。 好像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吧。 嗯，就是考试的时候因为紧张，所以会有不同的表现。抖腿啊，转笔啊， 或者是一种是紧张，一种是他在思考应该怎么样做，尤其是做数学啊什么的之类的时候，有的同学爱转笔。 我曾经听到一个学霸的传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苗。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考试的事儿。 是的， 说说当年考试有什么有趣的事儿。 哎啊，各位呢也是和我们分享，上半段的时候分享了很多呀。 嗯， 我们在这种欢声笑语当中度过了前半段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说和考试有关的资讯。看看这个，这是国外的事情啊，这是美国的一所高中生挥洒书本庆祝学期结束了。最近呢，这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所高中高年级的学生用一种特别的传统，他们来告别这种学期的结束。这学生们呢会在学期的最后一天将上课的所有的书本和纸质的文件全部撒向楼梯井，向过去的一学期做一个告别仪式。那么在5月30号这一天呢，这所学校的学生们同样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告别学年。学生们尽情的挥洒之后，坐着试卷和课本铺成的滑滑梯从楼梯上滑下来，也挺心疼低年级奉命来打扫的孩子们。 对，在这个时候学弟学妹们就要勇敢的为 冲上去了， 对，师哥师姐去清理战场、啊、 对对对， 确实挺有意思的，坐着用课本铺成的滑滑梯、嗯、 虽然听起来有点浪费纸张啊，但是可能那一刻我觉得仪式感更重要吧。 没有浪费呀、啊、学弟学妹们把它收集好、嗯、 对对对， 哎，以后还哎呦，我这个上面画重点了，我要把它放在家里的书柜里， 这是前辈的求学宝典呐、啊、 对呀、 啊、好好收藏起来。 来看扎心了，中国哪个省的人是最胖的啊、嗯、那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2013年慢性病以及危险因素监测数据显示，中国北方胖人更多，东三省的肥胖率是最高的。那么天气热的南方人代谢普遍快于北方、 嗯、 那整体是偏瘦的。北京是肥胖率最高的城市，大城市快节奏又便捷的生活造成了不良的生活方式。你中枪了没有、 嗯、我扎心了。再来说一个比这个还扎心的事儿哈， 嗯， 人家专家谈了，说大龄单身现象，这个大龄呢不是生理的概念，而是心理概念。大龄单身青年越来越多，常常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要被家里逼着去相亲。最近心理专家说，大龄单身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必然出现的现象，单身独立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之所以成为话题也是由于集体文化的影响。所以呢我们愿意和大多数人一样啊、所以呢就会觉得自己因为还是单身啊、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就和别人不太一样嘛，啊，所以怎么着呢？还是不能解决单身的问题啊？ 怎么感觉越说越悲凉了？ 是啊，是啊， 怎么会不能解决呢？ 嗯，就要积极的出击啊！就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单身久了之后呢，他会觉得这就是一种惯常，就是一个常态了，也不太想去改变。 嗯，我觉得真的就是。别去刻意的改变现在的状态，我觉得人生每个阶段都去好好享受就对了。 嗯， 是吧？ 啊，对， 嗯， 到了40岁以后再考虑一下终身大事的问题。 然后依然很享受啊。 对对对， 来看我国首款大型太阳能无人机成功完成了20000米的高空飞行。那近日呢、 嗯、 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彩虹太阳能无人机圆满就完成了临近空间的飞行试验。那太阳能无人机呢具备的超长航时的特点，那未来留空的时间呢可能会达到数月甚至数年。那此次的试验成功呢就标志着我国已经继美英之后第三个国家掌握了该技术的国家， 嗯， 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谢谢。 听完这条资讯的时候，真的像我读完了一道物理题的题目， 请计算一下， 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感觉，但是还是觉得厉害了我们的高科技啊！啊，接着来说吧，这个也是一个高科技很厉害的事情，那就是呢，刚刚安装了27个小时，就已经成功的抓获了2名逃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器呢？最近在沈阳的地铁站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这个系统每秒可以扫描30张行人的照片，并且对他们的面部进行分析。安装运行仅仅27个小时，系统就已经先后识别出2名被列为网上逃犯的犯罪嫌疑人。警方呢，迅速将这个2人抓获，移交了相关的公安机关来处理。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呀、啊！ 嗯嗯，真的是。继续来看一位大学生吧，大一的学生盗了200万个 QQ 号。来看日前的陕西西安的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网络犯罪的案件。那么 嫌疑人呢是大一学生韩某，在空间推送这个钓鱼链接，只要用户点开的话，扫描二维码，输入 QQ 的账号密码，信息就会从后台显示。那据统计呢，惊奇倒卖的 QQ 号达到了200多万个，所以说不明链接千万不要点，也告诉身边的朋友， 是这个聪明没有用对地儿。来说一下这朋友家8岁的孩子玩手机啊，误捐了17000，追讨遇到了难题。那么最近呢，刘先生到一个朋友家玩，朋友家8岁的孩子呢闹着要玩游戏，刘先生呢就把手机给孩子了。那孩子无意当中点开了微信钱包里边的公益，将刘先生卡上的17000全都捐出去了，捐款还不需要密码。对此呢，这个腾讯客服给出的回答是钱转到基金会。基金会方面呢回答说了，如果系统故障可以退，孩子误捐是不退的。哎呀，很麻烦了， 有点尴尬了哈。 这真的是遇到了别人家的熊孩子呀。 是， 这自己家其实也不省心。我们家孩子现在刚刚3岁啊，有一次我已经发现他在我手机上已经点开到那个付款界面了， 他想买点什么呢？ 幸好我是有密码，要不然的话他就真的给我就花钱买出去了。 啊，就是 乱点的， 对，会买一些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他喜欢的。 也就买点饼干什么的。 谁知道哪天会不会给我买一个大件啊，还花我的钱。 也是也是，得看好啊。 是 啊 是 啊。再来看这个乳牙克洛千万不要乱扔，它可能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容貌啊。家长往往会认为孩子在玩耍中磕掉乳牙没什么事儿，但是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乳牙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影响幼儿的正确发音以及将来的面容外貌。那么当乳牙意外脱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用水清洗，然后放在纯牛奶或者是生理盐水中去保存，并且要及时就医进行治疗。 哎，这个我们作为家长好像还真的是长知识了，之前没有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我了解呀。 真的吗？这个你知道？ 乳牙很重要啊，所以我现在正在南征北战啊。 哦， 去治我的乳牙。 有切身体会了。我以为你说的乳牙很重要就是一定要买一个收藏的盒子把它收藏起来留作纪念。 家里还得备着纯牛奶啊。 所以呢，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一说考试当中那些让你难忘的瞬间。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 萧敬腾，一次幸福的机会。 在那么有限的生命中，能被所爱的人深深爱过，或许不该再奢求再远什么，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再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该再紧紧抱我。刚才还能体谅地放开你的手，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机会，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别说抱歉，我不后悔。曾经逆风和你一起飞。我说不哭， 再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该再紧紧抱我。刚才还能体谅地放开你的手，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机会，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别说抱歉，我不后悔。曾经逆风和你一起飞，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机会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你说别哭，我说不哭，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 这是萧敬腾的一首《一次幸福的机会》。 嗯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说的是考试时候那些难忘的瞬间。感谢朋友们带给我们这么多开心的理由啊，因为确实呢，回顾一下曾经的考试，当时可能你是崩溃或者是暴走， 对， 但是其实呢，之后想一想会觉得也是人生当中难忘的一次经历啊，有时候想想还很可笑，很好笑的事情。 嗯。 来看这位朋友吧，他叫这个女朋友，他说呢，啊，各位考生请注意，距离考试结束还剩最后15分钟，我这边作文还没写呢，比那个倒、 哦、对 30分钟倒计时还紧张、啊。 对，我真的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没写作文是真是有够着急的哈。 对对对对，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我可是天鹅肉啊，说我最怕选择题，抄了以后多出一个空了。 哎。就是那种往答题卡上有，因为有些人答题的习惯呢是先在卷面上把选择题做好，然后最后再集中填涂到那个答题卡上，哎，最后发现多出一个空了，这或者是少了一个空，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确实这样，因为涂卡的时候你可能会只看前面你选什么，比如 A C B A D， 然后就开始 A C B A D， 然后忽然发现 D 呢？ 对，这个是 哪里？ 整个 没有地方填 D 了。 整个人都不好了，所以还是要千万的小心认真。来看这位叫陈信红的朋友说了，高考别紧张，不论考得好不好，以后都会有更好的未来。 哎，确实，但是 心态啊， 跟备战的学生这样说，他们可能确实不理解啊。 嗯， 但是走过来的人确实都觉得这句话特别有道理。 对对， 米妮说，数学老师说。根据多年的高考改卷的经验，那数学最后两道大题如果平均分低的话，在你答卷中一个解字也会有一分的。 哎，老师真的已经是用心到极致了，就帮你想到一切可以为你得分数这样的机会。 其实平时就是教课的老师他严是严，但是到考试的时候是真的为我们着想啊。 对对 对， 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阅卷的老师也是，我记得有一次考英语、我觉得英语是我的魔咒，这么多年的一个魔咒，环环大魔咒，真的就我认认真真的把那个小作文抄了一段阅读理解。我是真的不知道该写什么，我写完那个大作文以后，我就真的觉得我所有的脑细胞都用光了， 就是词语都用尽了， 对，就是所有的办法都想，就是我背的那些句子呀什么的全写上了，也不管对不对，我真的是整整齐齐的抄了一段阅读理解， 后来 他是真的给我分了、 哦、你看老师也不容易啊， 我抄的特别工整，你知道我那段时间都在想什么吗？我就后悔，你说你已经是不是英语水平太差，你明明知道考不好，你为什么不去写，去学一下那个花体字，你就写的再好看一点， 字迹再更加的 怎么说优美一些， 对，就被逼成这样了、 啊、但是好在就是老师也会将心比心的啊， 所以他是真的给我分了， 对， 尽可能好感动、哦、 尽可能的还是对学生鼓励是吧， 是 吧，让他能够、不会对这门课这门学科都丧失兴趣。 还好不用点评，不然老师会点评，我希望下次看到惊喜就是你的花题字因为在水平方面已经不太对你寄予什么希望 所以我们要体谅老师，所以我们更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这个吴九九说了，四考英语四级的时候涂卡，发现卡一的听力没有涂，自己都笑了，心是有多大。 涂起来还是挺快的吧。 哦，对对对，他也是先答在卷面上啊。 嗯， 还好还好 还好。玫瑰的恋人说临交卷的时候改答案。 哎，其实我觉得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之谈，就是如果你在临交卷那一刻感觉哪道题目好像这个选项你拿不准，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改了，还是要相信你最开始的那个判断，因为越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可能改动的话错误率越高。 对，已经有点累了、其实 对对对。 来看真儿说，希望所有高考的学弟学妹们加油。 嗯，加油吧。黄巨凯说了，你以为你终于逃离了高中，其实你将会发现最怀念的还是高中。 哎，其实还真是， 是啊， 挺怀念高中的。 对呀、 啊， 那个在篮球场上潇洒的身影， 是你潇洒的身影，还是你在看潇洒的身影？ 看到的潇洒的身影， 哦， 或者是就是男生眼中那个长裙，白色长裙，然后长发飘飘的女生 啊，是 是不是？ 为了她一定要进球。 继续来说， 哎，你看球的时候有没有被砸中过？ 砸中过呀， 然后呢有一段故事。 小学的时候被砸中过有什么故事，直接就去了保健室啊。 我真的是高中的时候从来不敢去球场 啊， 只要我看球，足球一定砸中脸，然后篮球一定也是砸中脸，基本上就是头跟脸，我就每次都要被砸中。 所以你 就 是那个最幸运的人，还是那个 他不管他多远，我有的时候就会故意让两个女生挡住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啊，就是吴主播知道，我那时候傻傻的，就呆鹅一般，我是一种呆鹅的， 呆萌呆萌的， 呆鹅呆鹅的。然后真的就是我不开窍， 嗯， 我不知道他们去篮球场干嘛，有什么可看的。但我的两个好朋友特别爱看，然后我每次去都受伤。 他们那个时候会说没关系，我们会保护好你的。然后到球来的那一刻，两个人都很敏捷的 躲 开 啊，然后只有我一个人还呆鹅嘛，还呆在那儿。 哎，这个很像是电影当中的，就是那种， 有故事是吧？ 对，一球好像定，怎么说呢？定缘分这样的事情。 没有故事啊， 总会有一个帅帅的男生过来向你道歉吧？ 没有啊，没有人跟我道歉啊，可是我不记得，我现在不记得有人跟我道歉，我需要一个道歉。你们欠我一个道歉。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那个人在听节目的话，赶快送上这个道歉。 你知道最尴尬的是那个时候学生嘛，我尤其是我真的傻傻的，就是手有的时候也不太干净，你哭过之后你眼睛的周围一定是花的。我每次就是被球砸中回到家里都发现我的眼睛肯定是肿的，因为哭过，鼻头是红的，然后眼睛周围就有一些就是像地图一样的那种， 就是一个花脸啊。 对，你说会有故事吗？想跟我道歉都吓跑了。 所以现实总是残酷的，不要再盲目的轻信那些电视剧里的情节了。 我们还说考试的事儿。来看南通理工刘春风说，感谢自己有超好的视力，清楚的看到了旁边学霸的答题卡涂完，发现他是 A 卷我是 B 卷。 所以啊，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一些自认为聪明的小举动，或者是用这些小伎俩，最后可能真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还有就是细致，告诉你们多少次要细致。 丁先生说了，有一瞬间觉得为什么没有一个叫做 E 的选项呢，因为我算出来的答案和 ABCD 都不相符啊。 对啊，就是以上答案都不对啊，或者就没有一个说以上答案都有可能吗？ 所以你要不要在这个答题卷上写下你对这道题目的质疑？ 哎，我现在不记得了，那个选择题的卷子要收上去吗？ 卷子也会收上去，但是最后阅卷肯定是看的是答题卡之类的啊。 王璐说 啊，我这个做梦又梦到高三了，吓死我了， 吓坏了。 对，很多人的梦魇啊，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希望呢，今年的这届考生们以后做的都，以后做到高三的梦都是美梦。 对，就是出考场那一瞬间，就是就啊，完全没有问题，毛毛雨啊， 就是刚才说那种宝剑回鞘的那种潇洒的感觉啊。 对啊，就是终于又战胜了他。 对 呀、 啊，对呀、啊，嗯。于子酱说了，周三就考试了，我其实心里边还是有点忐忑的，所以你还在听什么节目啊？赶快专心的去对待你的考试备考吧。 这个时候就什么也别想了， 嗯， 是不是啊？ 对对对， 嗯。来看这位朋友，最后一位朋友啊，江山依旧说做了好久的选做题，没有涂题号， 啊， 嗯， 哦， 就是选做题，你要涂你答的是哪道题， 嗯， 没有涂题号， 就本来可以是一个加分题目，你就这样把机会给错失了。 也不一定，因为答案肯定不一样，也许阅卷老师一定会酌情给你分数的。 古、 哦、不知道你写的是不是花体字哦， 安慰你一下啊。 嗯， 但是呢，我觉得就咱们今天分享这些资讯当中呢，有一些朋友的一些前人的经验，真的可以让今年的考生们都吸取他们的教训。 是，也希望我们讲的一些就以前考试中可以打趣的事情， 嗯， 能让今年的考生不那么紧张了。 哎， 嗯， 以后呢都会成为你精彩人生当中的一部分啊。 没错。 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不管是考生还是这个 家长， 有各种各样的考试要去面对的这样的朋友、 嗯、 都能够在考场上战胜自己，然后发挥出最棒的水平， 轻松起来啊。 嗯，加油加油。 好，最后是一首林忆莲的摇摆口红。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明天见。 明天见喽。日着流向仍仍慢从温柔颠倒四位男士，成日被人追求，人人认王子，其实十成谎言，心中努力情意话爱我，但见一个二个话爱我，未见心里嗰个喺身边讲声 I love you。 爱怎么会讲你爱火令人痴，爱不需要讲你不必怕人拦住，说不出那诗意沉醉爱河中，说不出那向往将初吻和情意尽献你，绝对绝对一切尽献你，望你望你给我讲一声讲声 I love you。 北京时间 九点整。FM 九八六，再度。